系啦，咁啊讲啊另一套都系 Netflix 嘅嘢啦。 个个礼拜都有 Netflix 嘅 广 告 嘅，唉，咁啊都另一套 Netflix， 咁今次呢套咧又特别嘅，平时都系一系就西剧啦，一系西片嘅啫，系啦，咁啊今次呢套咧其实系一套日剧嚟嘅，啊，到底日剧从来有冇 Netflix 过咧？咁我唔知道， 有嘅， 我呢套啊第一套睇嘅系我嘅，系啦， 其实之前狂赌之渊都系 Netflix 嘅，哦系咩？ 系啊，只不过日本就摆咗电视台做嘅咋。 哦，原来系咁，即系 Netflix 本身又有做嘅《狂赌之渊》。 系啊，有噶，同埋我不存在的城市都系有 Netflix 噶，都 Netflix 都睇到嘅。所以呢套唔系睇到嘅。 哦，原来系咁，原来系咁。但 系有套 咩套 超能咩一百人咧？即系啊，超人嗰、那个啱对上嗰个系咩啊？超人啊，蜘蛛主角做嗰套咧都系 Netflix 嘅，其实系。 阿哲铎做嘅，有一套日剧， 啊， 哦， 超能一百人啊，即系讲啲超能力少年嘅嗰套嘢，啊，都系 咧，哦，唔系，但系好似佢今次呢一套叫咩名咧？叫做唔知咩好怪个名吓。 如果因为佢改编一个少女漫画嘅，如果个少女漫画原装个名咧，就叫《在宇宙中奔跑》啊。 哦， 系啊 ，OK。 咁如果个日剧咧，就叫做翱翔咩于天际的飞鹰咁样嘅，系啦， 唔知系夜莺定夜鹰嘅，因为两个译法嘅，有人就写夜莺嘅，有人写夜鹰嘅。 但系睇翻Netflix 自己个网页就系夜鹰嚟嘅。 系啦，咁其实佢实质个日文就叫做宇宙唔知咩区嘅，即系咁，其实佢哋话个真正意思就系你能唔能够喺咩超越宇宙啊？咁其實個名好怪嘅，你覺得好科幻 嘅 喎，係咯， 係 咯，我初睇以為係科幻劇嚟嘅，咁但係咁當然佢都唔係好正常，但係未至於科幻啦，係 啦， 啲奇幻啦， 少女漫畫嘅其實 係，係啦，只係少女漫畫嚟啫，咁佢就講乜嘅咧？就係講靈魂交換嘅故事嘅，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呢 normal 啦，係靈魂交換嘅故事啦嚇。咁我哋睇咗個畫圖就即刻覺得係咩咧？其實就係無頭東宮啊，即係由呢個 TVB 嘅版本嘅呢個嘅 向海南同陳繼英 向海南。 陈妙英， 即系陈嘉英啦，系啦。 哦，陈嘉英啊，唔系罗嘉英 ，OK。 系罗嘉英 ，OK 啊。陈妙英咁样，大家唔知先边个系啦，唔喺度嘅嚟，唔喺度意思，唔喺电视台。 唔系，喺娱乐圈发展啫，喺度嘅都出。 个人就喺度，系。咁即系钟无艳啊，其中一集，其中一套嘅钟无艳，佢就讲呢个，竟然咧钟无艳同阿夏迎春咧，其实系调换咗个面嘅，佢就吓。咁当然佢就面啦，咁其实我谂你当调换灵魂啊，就可能仲实际啲， 容易理解啲啲啊，反而系。 容易理解啲，系啦，佢啊可能啱睇完呢个夺面双雄啊，就攞咗条桥啫吓。咁其实就调转灵魂嘅主意 嘅。你的名字先，佢就会调换灵魂噶啦。 就调换灵魂，冇错啦。咁呢套咧，你亦可以话有啲似你的名字嘅，因为佢到后来咧，啲男女都会调转嘅。调转灵魂嘅， 性别都调转啊！即系意思系 佢吓， 性别都调转，即系男仔 冇错， 就会女仔灵魂啊嘛，佢都会咁 样。系啦，即系佢都会玩到呢样嘢嘅，佢第二次调转嘅会有吓。咁好似佢都仲有再跟住一次再调翻转咁先还原。 调咗几次啦，系啦，系啦。 调咗几嘢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初咧就主要讲一个，都系讲一个靓女同一个丑女调转，咁啊 ，exactly 就系呢个嘅无头东宫嗰样嘢啦， 系。 系啦，即系个心地好好，个样又好靓嘅女仔，就同一个心地唔系几好，但系个样又肉酸嘅一个肥妹啊，吓佢仲要肥喎，佢仲要唔系净系话，佢唔系块面有笪嘢嗰啲，佢成日肥妹唔靓，咁仲要咧个性格好阴沉，成日好似有嚿云喺个头顶落紧雨嗰啲飘嘅， 好卑啊咁样嘅 人。系啦，就俾成班人即系颓气欺凌嘅一个同学。咁就一路好妒忌呢個好似成班人圍住轉嘅女主角，咁佢就有一日就 花啦，你可以當呢個係接近係 啦，啊班花啦，或者我唔知佢隔離班有冇人覺得佢靚啦，佢因為就係講佢個班嘅啫。 啊，總之佢個班裏面個個都覺得佢最靚㗎啦，係啦， 無論男女都圍住佢轉啦，佢因為有曬所有嘢啦，屋企又好似唔係好有，不過都 OK 嚇，咁啊好過佢住公屋，係啦，都住後市嘅，咁嗰個肥妹就好似嗰間似係公屋多啲嘅嗰間。 系咯， 即日本嘅公屋， 香港嘅就 系好过香港好多噶啦，佢嗰间已经 系， 所以住劏房系啦，佢瞓唔落啊，惊劏房系啊，因为都几肥嘅肥妹， 都系，佢阿妈都肥嘅， 咁啊，如果佢哋住劏房咧，自动个身形就会减肥噶啦，佢哋会系，佢逼瘦嘅系会系，咁啊就 都其實咧，我初初就一啲興趣都冇嘅呢套嘢，因為都幾行貨嘅，即係覺得嘅鋪排啦。 無論由設定到成個拍攝手法都非常行貨啊嘛，覺得 係。係啦，不過就見佢誒 Netflix 抌出嚟就一嘢完㗎啦，咁啊六集嘅啫，佢好似 都係得六集咁少。 係啦，誒咁啊，即管睇下啦，咁因為都睇開呢、這個透明的搖籃咧，咁裏邊嗰個女主角其實呢個就係做嗰個所謂靚女嘅，咁佢呢度個樣就靚啲嘅，因為佢個造型就係即係變翻啲好似啲嚇變咩咩？ 真係學生妹咯，真係一個 學生妹啦，係啦，咁佢個頭又係流曬海咁，即係遮鬼住咗佢好英偉嘅眼眉，咁就睇起上嚟冇咁 man 嘅嗰種。即係嗰套做護士，佢你見到佢戚眉戚眼咧，個樣成個男仔咁樣啊，咁呢度啊遮翻曬咧，咁你又覺得好似可愛啲，都有啲真嘢為你菜嗰時嗰啲咁嘅 feel 嘅， 有少少個樣都幾可愛咁。 係啦係啦，即係佢個 look 啊，個 look 好可愛噶嘛，即係佢整翻曬個好女仔嘅樣咁，長頭髮咁，係咯，咁啊都 OK， 咁啊初都係因為咁都去睇下啦咁樣，咁啊冇諗過睇過，但係嗰兩個男主角成唔想見到啊大佬 但係成套劇個名卡就係嗰兩個男主角喎。 係可能對啲女嚟講係啦，我就覺得嗰兩個 係莊連事務所噶嘛，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兩個樣都唔算真係好靚仔啦， 老實。幾多大啊？楊兩個都 係都過廿歲啦。 哦，唔止啊，25、26㗎啦，已經 係。25、26添，係啦。咁啊，可能就有可能咪有啲名氣咧，我真係冇唔好 睇。因為佢哋係叫做呢隊，佢哋嚟自個組合就係 Johnny 事務所嘅，叫 Johnny West 啊，即係喺大阪關西一帶嘅 Johnny 分部嚟嘅，佢係都非常出名嘅，其實係。 是但我冇得講啊，即係佢有啲對嘴嘅。 關八組合咧就係類近呢一種啊。 但我連關八嗰班我都唔受，係啦。 咁呢班呢兩呢大人係有扎女 fans 啦，當然係。 我當然係啦。 係啦 係 啦 係 啦。 當然。 你話佢醜樣又唔算醜樣嘅，咁係普通日本男仔。 嗱裏邊嗰個叫做嗰個靚女個男朋友嗰個咧，我又覺得都唉。唔知啊，佢啊里边讲到佢先系靓仔，但系我又唔好觉得。 我觉得佢即系林峰咁嘅样噶喎，佢系 有少少，但系林峰靓仔好多嘅。 林峰整容前啊，同佢差唔多样咯。 啊，咁样讲哦，整容前林峰系咁嘅样噶。哦， 差唔多，别鼻啲。 林峰系咪真系整过噶？ 哇，你对比下《寻秦记》嘅人， 有待考究。 即系《寻秦记》里边佢好样衰嘅咩？ 又唔系叫样衰，咪好似呢个男仔咁嘅样咯。 唔係嘛，都好過呢個係嘛，都 OK 個個樣都。 咁上緊啊，咋其實都。 呢個個樣差啲啊。 另外， 你話佢係有幾分有少少嘅，係有少少林峰，但係冇本都冇林峰 嘅。另外嗰個咪似拉炳哥。 如果你話似林峰，喂，上次頭先你講起個超人之舵，喂，嗰個敵人嗰個似林峰啫。 哦。 嗰個咧，唔知咩教授咁，真係啲拐杖打佢嘅咧。嗰、那個似林峰啲，嗰個靚仔過呢個。 總之佢呢度就覺得話佢好靚仔啦。 係啦，但係所以就係話咯，嗰個就唔係好識到出名嘅演員啦。但係嗰個靚仔過呢個喎。大家都日本仔啦，唔好話揾林峰嚟比啦。係。嗰個靚仔啲喎，大佬。咁我覺得啫嚇。咁另外嗰個仲衰，我覺得似後生。嚇？ 拉炳哥咁嘅樣咯。 另外一個咁我唔知啦，但我覺得似咧有啲似都一獲千金嘅主角後生啲， 都有啲似， 我覺得都係嗰類係嗰類樣， 係同一個人嚟添啊？ 你係咪啊？即係我都查咗一查，咦唔係嗰個人 嚟喎。不過呢個就笑口齊齊，咁你又覺得好似 呢個笑口齊齊啦，係啦，同埋佢個角色個角色啊。個角色個性格幾討好嘅，即係佢講佢好 陽光啲嘅，佢 係陽光，同埋咧佢係無論個女主角變成肥妹咧，佢都唔介意嘅。 即係係咁，同埋呢一個因為 最後咧，佢個肥妹變翻女主角靚女，佢都送翻去俾嗰個另外佢個 friend。咁嗰下呢個角色先夠偉大啊！即係個嗰個角色啫，我唔係嗰個演員。 呢一個因為個原著係嚟自少女漫畫啊嘛。咁就肯定係俾少女睇嘅啫，咁少女又 即係睇怕佢要啃一個原裝肥妹㗎啦，睇佢個古仔做落去嘅話，好慘啊！呢、這個真係，呢個角色真係慘啊！呢、這個注定啃肥妹啊！呢、這個 都似啦， 係啦。咁嗰個你話似林峰個，我唔知點解啊！嗰、那個有咩好咧？嗰、那個其實由到尾都冇做過咩好嘢嘅喎，係咯。 係咯，黑落黑面咁又。 係咯，都冇幫過咩手，呢、這個先幫手幫得多，係啦。咁、那個女主角都初初翻去，即、就、係、是、回復翻之後咧，佢都話佢兩個都唔可以中意，因為咁會即係、就是、好似令到佢哋變咗有問題啊。 咁但係呢一個好人呢就真係讓埋俾佢，仲攞返佢嗰個頂夾送返俾嗰個真肥妹， 即係定情所愛， 我都睇到想喊呀，大佬，我真係戥佢戥佢慘呀，真係 佢都想喊㗎喎，佢都喊咗好多嘢㗎喇， 我見到佢就真係慘呀，真係今日真係慘呀，真係 佢都喊咁 好 似喊住口送 佢，係選擇性去對失去所有嘢呀，佢唔係 loser， 唔係佢唔係渣呀，佢選擇性失去所有嘢，讓曬俾班朋友嘅所有嘅幸福， 咁其實喺呢個故事裏面， 其實佢係贏冇錯，但係佢唔係得到嘢嗰種贏啊嘛， 佢贏曬觀眾嘅心咯，其實只不過 贏曬觀眾，輸曬佢自己所有嘢。嗱，作為一個角色，當然好成功啦。 係 啦，即係呢個好奇怪地就係呢個係一個 loser 嚟噶嘛，喺人生上嘅咁講。咁但係你會好，你會覺得佢好偉大，好，你會同情佢嘅。 係， 咁我覺得佢真係主角嚟嘅，其實係。O K。 男主角。 咁 的而且確， 男主角 係男主角嚟㗎。 佢真係男主角，冇錯。咁至於邊個女主角咧？邊個女主角咧？咁你以為啊，梗係嚟睇靚女㗎啦，呢個古仔係咪呢？ 錯 曬。靚女靚到一陣間咧，佢就俾人交換咗靈魂㗎啦，佢醒翻已經變咗肥妹啦。咁原來個肥妹都係女主角嚟㗎喎，咁但係好正常喎，乜你唔係話佢係無頭東宮嚟嘅咩？既然無頭東宮咁啊，主角唔會下迎春㗎，一定係係嘛？ 一定係醜樣嗰個㗎啦。 一定係鍾無艷㗎啦，咁咦？咁即係點啊？即係我呢套劇，我要跟住落去睇住個肥妹六集啊！死咯！我初初就晴天霹靂。 都唔係嘅，阿靚女都有間唔中出下場。 即 係 我晴天霹靂過個靚女變咗肥妹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要對住佢睇六集，我諗住咁，哇！頂大佬。咁點知竟然呢個肥妹咧可以顯示另一種陽光嘅一面出嚟嘅？我諗都冇諗過。 即係前後兩個造型係可以爭好遠嘅，佢可以係。 是啊，即係佢由梳梳呢好似啲頭髮向前梳好似精子咁樣呢，咁佢就因為佢已經變咗第二個人㗎嘛，佢已經其實係個靚女個靈魂嚟嘅，咁佢就梳梳就想極力令佢身邊啲人呢相信其實佢係佢呀，咁佢就第一集就成功爭取呀，令到佢嗰個我話最尾輸曬嗰個 friend 係第一個認得出嘅，因為佢認得個手指呀， 連佢阿媽都唔認得呀，係得佢個 friend 認得 呀，真係阿媽都唔認得呀，呢個係啦，咁但係呢嗰個 friend 初初都唔係因為手指嘅，係因為佢同佢喺度玩嗰陣呢，即係第一個肥妹從來都唔同人玩㗎嘛，原本嗰個好嬲，即係好自己㗎嘛，佢冇人會同佢玩嘅，咁同埋同佢玩嗰陣呢，佢唔知點解呢，佢覺得佢一令轉變嗰陣，即係呢啲又係蒙太奇嘅啫，佢令轉變嗰陣佢覺得佢係嗰個靚女嚟嘅，唔知點解㗎喎，即係佢覺得佢一舉手一投足，同埋因為佢就係青梅竹馬㗎嘛，嗰個係細個玩大，咁佢就唔知點解覺得個肥妹好似呢個女仔，咁同埋個肥妹今朝早喺度嘈過，就係話佢鬧嗰個女仔，話佢做咩搶我身體啊？佢記得佢咁講嗰啲奇怪説話，結果佢就攞住佢寫嗰張紙就對一對啊，即係個肥妹而家寫嗰張紙啊，冇人理佢啊嘛，佢話要採購啲嘢，咁佢就一對啲字跡咧，佢就同嗰本咁樣碌紙上面嗰個靚女嗰碌紙字係一樣嘅。咁佢就話佢又相信佢真係佢調轉咗靈魂啦。咁呢個係第一集嘅故事啦。咁其實中間我飛咗㗎喇，我飛咗去睇最尾一集啦，真係因為冇時間啊，我都想睇埋落去嘅。咁但係我就發覺咧，喂，呢、這個肥妹都幾好戲㗎喎，即係明明即係講真啦，個樣啊真係唔得嘅，即係佢唔係話嗰啲靚女扮肥妹，佢真係肥妹嚟㗎喎。 你如果又睇中間啲集數咧，即係你會一路一路，你會變成鍾意呢個肥妹啊？ 係咪咁多人 嘅角色啊？佢真係做得唔錯嘅，即係佢令到本來佢其實。都唔係咁醜樣嘅，你可以話係平平無奇啫，只不過 你咪再肥肥㗎嘛，係咯， 一個肥妹，但係佢個角色好好啊，因為 好陽光嘅，即係佢令到全班同學咧，尤其是佢呢樣嘢，慢慢成班同學接納兼入耳，佢做翻中心啊， 同埋覺得佢好可愛啊， 係啊，即係佢帶嚟俾其他人歡樂同埋陽光啊， 上咗靚女身嗰個咧，就變成全班人都鄙視佢，唔中意佢，即係話。你無論你變到咩樣，你個性格係咁，都冇人會鍾意你嘅。其實 係冇錯啦，呢個真係呢套戲呢、這個古仔要講嘅嘢，就係、是、個就係、是、性格決定命運，唔係你外表啊。 唔係你個樣啊，其實 係咁、當然其實係咪完全唔關事？我覺得佢可以重奪呢樣嘢，都同佢即係嗰個即係細個又同佢玩啊，呢啲有關嘅。咁、我就覺得佢都唔能夠 一定有著數，呢、這個一定唔會改嘅。 係啊，呢個就佢套戲想話俾你聽，唔係淨係呢樣嘢啦，當然係。咁當然呢個係事實嚟嘅，真係唔係淨係呢樣嘢。咁佢呢套嘢呢就俾你見到呢個肥妹雖然一啲都唔可愛㗎，其實佢個樣啊，講真係 你唔可以話佢可愛小肥妹啊，都唔係啊，的確。 都唔 係。總之唔係靚嘅，總之佢樣有啲人係肥啫，佢唔係個樣唔靚噶嘛。即係其實你會成日覺得喂，其實佢唔肥可能都係靚女嚟噶嘛。你覺得有啲係。咁但係佢真係唔係嘅，呢個真係肥妹嚟嘅啫。佢就算減到肥都唔會係靚噶啦。咁但係佢真係可以做到嗰種好開朗啊，好可愛嘅喎，唔知點解你會覺得佢係啊？咁同埋咧。佢把聲啊，嗱，因為芬芬係睇廣東話配音，好奇怪，係有廣東話， 廣東話配音㗎， 係有廣東話配音嘅喎，睇 Lexus。咁我係睇翻日文嘅，喺日文嘅演出上面咧，因為嗱，我就睇過少資料，好似呢個肥妹係除咗做戲啊，佢好似有配音嘅。嗱，我唔係好肯定係咪真，因為我又唔知有冇錯啲資料，我有見過有啲動畫嘅相嘅，同佢一齊嘅。咁佢把聲咧，的確係 OK 嘅喎。所以即係你要聽翻日文先知啊！佢把聲係似啲動畫入面啲女主角㗎。 哦， 咁所以你睇翻日文嘅時候咧， 知啦 係。哦，咁你睇廣東話唔會 feel 到㗎啦，係咯。 完全唔知啊！ 即係等於你睇翻阿蛇嗰套而家套內地劇係配音㗎嘛。係。咁你唔會知阿蛇係咩聲啊？係咪？如果你冇睇開嘅話。咁佢呢度咧係用一把完全同佢樣唔同嘅聲音去演出。 系， 咁你真系好表达到咧，佢里边系第二个人啊， 嗯， 系 呢一件事出嚟噶，系啊，好成功做到嘅，阿明系咪睇日文嘅？ 系啊， 咁你觉唔觉得系咁？ 系，冇错， 系啦，佢个声音演出上面系完全表达到呢套戏需要嘅，就系佢另一个人喺佢身体入边， 冇错， 哇，呢样嘢先劲，系啊， 系， 咁当然佢呢套剧系拣搵呢个肥妹做呢个角色系非常之适合嘅。因为佢就系揾到一个人，佢可以即系佢系配有音，有一把声好好听嘅。诶，但系佢个样完全唔靓喎。咁你睇嗰阵都真系觉得好奇噶嘛？如果你平时都系啦，听啲人配音把声好靓，一见个真人喊到真系咁嘅，即系你都会觉得佢个身体入边咪有第二个人啊？佢就系表达到呢样嘢。 系， 佢揾得好啱嘅呢一个人。咁而呢个肥妹叫咩名咧？ 呢个肥妹咧就叫做富田望生啊。 系啦，听个名字都唔系好有咩印象啊，大家。咁其实有好多戏入面咧，佢都有做过噶，包括呢个《所罗门的伪证》咪叫做早啲啊。 系啊系啊， 《所罗门的伪证》啊，新啲好记得啦，系咪？成日电视都翻做有翻做，咁啊里边系做乜嘢嘅咧？佢 都系做一个同学一个系咯，早我冇记错，好似系。是不是不知道在第二集定什麼是死了就是 總之跳樓死了又是那些啦。 是 那些啦。咁其實應該話你會睇過就應該就是之前講啦啦隊嗰度啊。 是去吧啦啦兵團啊好似係。 是啦即係Cheer Dance 是不是是不是應該就是。即而家做緊 Cheer Dance 個電視啊，嗰時係 Cheer Dance 個戲啊嘛，即係有啊，跳下遊戲做你個教練啊嗰套，咁佢其中咪有個肥妹咁咪嗰個肥妹， 嗯， 係啊，係佢， 總之 都係佢嚟噶。 總之佢做過好多戲嘅，裏邊佢都係做肥妹㗎啦，咁唔 知神秘嗰啲秀啊嘛。將來會做咩陽光姊妹圖啊嘛， 係 嘛？ 哇！犀利，日本版即係 M 級啊，係 冇錯。 佢又做翻一個肥角色嘅細個咯，係嗱，其實好細個嘅啫喎，你唔好以為呢個肥妹好大個，其實都係十幾歲嘅啫，係同阿星原果爺 18歲啊，好似 係咁啊，星原果爺再細啲啦，咁都係其實係學生妹嘅年紀嚟嘅，唔係老嘅，咁佢又話咩？佢嘅立志咧都係去做一個成功嘅協議嘅啫，佢自己都知咩事嘅，即係佢都知道自己唔會係。唔通去做女主角咩？咁佢就諗住做一個好成功嘅配角，咁向呢條路發展。啊，咁點知你配下咧？喂，今次呢套戲我仲覺得邊係配角啫？ 呢套 係 講 佢喎。 呢套直頭主角啦，已經。 係咯，雖然你睇個畫頭，你都唔好見到佢嘅，通常影個靚女，但係其實你實質睇佢真係主角。 係， 犀利啊！犀利啊！嚇，咁甚至乎我覺得佢個演出好過蝦頭 嘅。嗯，係。 你自己想想呢一套劇我當你轉給香港拍你找不到人做的 找 不到你找欣怡做又不得因為觀眾很憎他 而且你 即有這個 bias 觀眾很憎他你不會代入你同情他這件事 而且最多是這樣你兩個人調轉有身份就調轉來配音咯這樣最多就是 但你都要找個人做的嘛其實是你雖然配音你都要找個人做的嘛 即係阿明意思，即係揾翻嗰個頭先做靚嗰、那個配翻聲落嗰、那個嗰、那個另外一個人做佢 啦，係啦。 但係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好嘅。 你都要令到人哋可愛接受嘛，最尾係要。但係你如果演員做唔到嘅，你個聲點？ 嗱，你揾邊個做啊？嗱，你揾蝦頭做，你都唔中意。嗱，我唔計年紀先啦，算啦，我唔計年紀咯。我可以個古仔唔係講我哋學生嚟噶嘛。總之一個，總之一個靚女，一個唔靚啊。OK， 調轉啦。OK， 好難，真係好難。 係咪？都唔得係咪？細細粒都唔得。 細細粒都笨笨地都可能會得嘅，其實 係。但係佢演技做唔到啊嘛。 哦，演技 就 真 係 難。 唔係喎，我其實覺得欣兒係做得到喎，但係啲人唔中意佢啊。 唔 係 啊，欣兒唔係做 啲人憎佢啊。 佢冇佢少咗嗰份可愛嘅感覺啊，佢 係。係啊，但係加埋啲人憎佢啊。係、 嗯。 無論佢做唔做到，啲人都唔中意睇佢啊。 嗯。 係。即係呢個又要考慮埋呢樣嘢。咁、哎、其實咧，你嚟到香港咧，直情成件事就死得㗎啦。 同埋最多咁嘅咋呢個搵個市井嘅女以前最多嘈肥佢囉，咪好似嗰陣時胡杏兒咁樣佢肥啲、 啊、 你呢個都係一個辦法。 胡杏兒啲人都唔鍾意呢最弊。你係咪要搵返呀邊個係咪葉允兒係咪 即 葉允兒 M 級都要做肥扮即係做肥妹啦做肥婆啦。 本身都唔係話醜嘅，你話佢醜，但係將個 現實。但係你真係草肥都唔得㗎，你要好似咧呢、這個劉德華你咁咧著件 suit 就得啦。 瘦身男女啊， 係啦，其實佢冇肥過嘅，不過你整件 suit 佢，等佢論論盡盡咁可能啲人仲乖啲，因為佢真係醜咗咧，啲人真係唔受㗎啦。即其實香港人睇，即中國人睇樣，其實睇得好緊要嘅 外貌協會啊。 啊！絕對係，絕對係，係。嗱、啊，老實講，呢條女醜，即係呢條女真係唔係靚女嚟嘅。本身呢個肥妹、啊嗯、我覺得佢甚至乎可能大過個肥 Rose 嘅。 係啊，係啊，係 個樣啊， 其實大過個肥 Rose 嘅，係個樣啊，我嗰個樣係。係。咁但係肥 Rose 咧，我講多次啊，我唔中意睇佢喺個 Last Jedi 入邊嗰個角色啊。 嗯、 我唔知道個演員係點啊，可能平時個演員好開心嘅咧，好正嘅咧。我點知啫？我睇到戲啫嘛，戲入邊肥 Rose 我識唔討好我 ，OK？ 即係等同於阿麥迪文係咪？麥迪文嗰套，即係上次嗰套垃圾婆啊，即係嗰套濕 水 嘅 人 間垃圾婆，喂，令我睇得好唔舒服。喂，嗰、那個垃圾婆係咁，即係咁孖叉啊嘛，咁、那個角色令我好討厭啊嘛，係咪先？咁話唔定你叫阿肥 Rose 做套英文版，做翻啲古仔，或者佢都可以好可愛嘅咧，我唔排除有可能嘅喎。 个角色如果设定得好， 个角色问题系啦，个角色啊，我而家讲人讲喺讲个角色同埋套戏，咁呢套戏咧，呢、這个肥妹真系做得好成功嘅， 系 好好，真系做得好 好。不过咁另一样嘢就系佢都就住一啲嘢，佢唔会俾个演员，佢由开头啊，佢肥妹佢真系做翻自己嗰阵时咧。你唔會見到佢個性格嗰啲衰嘢， 即係佢跳樓前其實冇乜點見到佢嘅，就影住個背影嘅啫， 就見到佢個樣，唔知佢係乜嘢人啦。係 啊， 所以你唔會有個衰嘅印象。 啊，其實佢講過幾句嘅， 印象啊。 佢喺個電話度有同佢老公講過嘢嘅，你聽落咧，佢都好似一隻鬼咁嘅講嘢嚇。 係， 即係佢有嘅，所以你話佢個聲演能力，我覺得佢聲演能力好厲害嘅。 係冇錯。 你睇佢都演到兩個好唔同嘅聲音嘅，咁但係佢係得咁多啦，佢冇俾你見過佢真係真係好衰格啊，好好嗰面，所以佢好衰格嗰面咧，係佢變咗靚女之後做出嚟嘅。 你話呢個啱啊，明講得啱啊，好聰明喎、啊、呢、這個安排其實 係。冇錯啊，所以 所有嘅負面嘢擺埋一齊啊，係。 係啦，所以你一見到肥妹咧，醒啦，佢已經係陽光噶啦。 係係係，哇！呢個正，呢個係。 所以我覺得呢套劇咧喺冇期待之下咧，喂，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必定要睇喎、啊。我會睇翻噶，我會睇翻中間集數噶，我冇時間嘅。 係啊 ，OK 嘅 ，OK。 係啊， 係啊，我覺得佢演出好過啊嗰、那個靚女嘅。啊，即係如果你要睇下清源果爺，你不如睇翻護士嗰套過啦。 調翻轉頭講，靚女嗰邊嗰個角色其實發揮係少啲嘅，即係你當佢雙。係， 佢 即係兩個。 事實又冇乜點講佢。 而且個發揮係少嘅，佢嗰邊係。 系，即系佢亦都冇得点发挥，系啊，佢都 系做翻个衰人咯，佢系。 系啊，佢都系做翻做衰人。系， 唔系，同埋我话佢阿清源改嘢个角色，佢有阵时喺打灯嗰方面咧，都两个打灯都好唔同噶。 去到佢做咗其他內心嗰一次咧，佢好似影住佢嘅時候，好似真係有啲烏雲咁樣覺得佢。 係啊係啊，烏雲蓋頂，即係專登好好似好黑暗咁嘅影到佢。 打啲燈啊，打得暗啲，打 就專登 打陽光啲。 好陽光嘅，哈哈哈咁嘅，係啊，真係肥肥嗰只。 化妝咧，又紅卜卜嘅。嗰、那個靚女咧就要黑 口 黑面嘅， 係啦，佢女反而搞到黑口黑面嘅， 啊，香港開始可能香港連呢啲手腳都懶得做啊，所以你覺得 佢唔識得咁樣去搞啊？ 係啊， 咁佢呢度就好聰明地咧，識得咁樣去搞。咁但係呢套戲咧喺呢個位置就做得好啦，但係其他位置我就唔敢話咩讚啊，老實講係啦。咁但係呢兩個位係好緊要嘅，的確，因為係兩個女主角嘅，即係好重要嘅處理。咁佢呢個位佢處理得好好嘅。咁其他位置就一般啦。嗰兩個男主角就不值。嗰兩個男主角就不值一曬噶啦，即係個我唔係講佢兩個演出啊，即係喺佢個劇對佢哋嘅描寫。 重要嘅，其實喺呢啲劇， 唔重要嘅， 唔重要噶， 冇錯。咁其他同學就更加係只係企喺度講下嘢啦，即係係啦，就咁啦。咁至於佢咧，原來咧係有上一代咧係曾經調轉靈魂嘅一班大人噶喎。 嗯，佢就讲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人有呢啲调换灵魂嘅人嘅，但系咧佢哋个有个规则嘅，就调换咗之后咧就唔可以直接调换翻嘅。 即系总之佢同一个人同两个人咁讲，唔可以调换第二次啊。 系啦。 系。咁点算咧？咁咪冇可能回复咯。咁 两个男主角就谂咗条屎桥咧，就系嗰两个男主角都自己调转咗。跟住然後再互相調轉，經過幾次洗牌之後咧， 交叉調轉， 先至可以翻翻去自己個軀體嗰度咁樣嘅。 係啦，即係佢哋先男女調轉，再一齊再調轉，再同女調轉，咁咪冇重複 咯。出現咗男性軀體、女性靈魂呢一個情景出現。 但係嗰度好短時間 嘅 啫，好似 做出嚟嘅嗰度位。在第六集的最尾嗰幾分鐘， 冇錯啦，最尾嗰幾分鐘嘅啫，佢就唔係你的名字咁玩咗一輪男女調轉，跟住 佢冇嘅， 起身就揸住一兩嘢，冇呢啲嘢。 跟住阿陽光仔仲笑啊，嗰、那個假林峰話：你就著數啦，你就同靚女調轉身體，我就要同肥婆調轉身體，你著數曬啦，所有嘢。 嗱，佢嗰時問過佢有冇乜乜乜咁，好似話有嘅。早茶有啦。系咁都要冬凉嘅， 咁 就算点咯。 阳光仔咪话：，哇，你着送晒啦，所有嘢都喺晒你度嘅， 喂。系，都系啊。 都咁样咯，咁都几得意嘅，其实都。 唔系，咁当然佢个 ending 就唔算系话一个好嘅 ending 啦。老实讲，系都系即系落雨收柴，要俾个 perfect ending 你，即系佢两个女主角又即系。变咗明明好憎大家，又变翻可以变咗 friend 咗啊！拉尾系啊，解决晒所有嘅问题，灵魂调翻转，跟住佢仲即系因为佢呢个过程咧，令到成班同学都唔讨厌个肥妹啊嘛，仲好中意个肥妹，咁肥妹翻翻嚟，喂 OK 喎，大佬开心翻晒喎，系咯，咁跟住仲有啊嘛，嗰、那个另外嗰条仔焗住啃埋个肥妹啊嘛，系嘛？ 系，即系分到 睇嚟都要。其实嗰个班都仲有好多女啊，我唔知佢可以唔好理 佢。咁两个 friend 都几靓嘅，其实个靓女隔篱。 系咯，其他女同学都唔差啫。 因为嗰、那个阳光仔咧，就个个人都中意佢嘅，即系个个人都觉得开心果，个个人都好中意佢嘅。反而阿贾林峰咧，就个个人都冇乜点嘅，系即系唔系好中意佢啫，其实系。 系。系咯，系啊。 咁咁多靓女围住，唔使一定中意肥妹噶佢。 系啊。唔知唔係，但係佢話佢見到肥妹諗翻起靚女喺佢身上嘅時候啊嘛。咁佢咁迷戀喺呢件嘢上面做乜啫？ 咁佢自己攋嘢啦，真 係。係咯，明明同埋個靚女都話啦，佢兩個都要繼續做佢朋友，佢兩個都唔可以中意，咁咪維持呢樣嘢咪算咯。 靚女都未揀，其實開頭。 係啊，其實都未揀，咁你做咩擁翻個靚女俾個 friend 啫？咁戇居嘅。咁我唔知佢做咩事啦，總之佢呢度就做一個大好人咁，的確喺啲女觀眾眼中就會好鍾意呢個角色囉、你只可以咁講囉，係囉。但我覺得超唔合理呀呢件事，係囉，即係同埋真係為個靚女設想係呢個人啊嘛。佢為曬所有人設想喎，你諗下幾偉大。 係 囉。咁我覺得即係或者係嘅，你角色嚟講你咪會令到觀眾鍾意呢個角色囉，但我覺得唔好合理㗎佢做啲嘢。 唔緊要啦，呢、這個少女漫畫咁 算啦，係啦，少女漫畫啫，佢都係以嗰個愛情啊嗰樣嘢重啲。係 咯， 咁我哋從佢戲劇上去覺得佢個處理呢都幾犀利嘅，以一個真人去咁樣演出幾乎係唔可能嘅，因為其實係但佢又竟然喺唔可能佢搵到個方法嚟咁樣令佢說服你覺得個肥妹係即係你好難，我都話哇丑角都要搵個靚女做啊，我之前先講過， 即係佢做完你仲要係討好嗰樣嘢先至勁㗎喎，佢 係先勁冇錯，你點樣搵個真係嗰個肥妹嚟做先，佢真係搵個肥妹嚟做， 佢真係做得到喎，肥妹仲要做得到喎，亦都係 都我唔知道，我唔知係唔係一個學原因啦，就係佢樣唔靚但聲靚咯。因為我睇過有一本書咧，就係講呢個講一啲表演嘅嘢嘅，有一個台灣嘅老牌演員寫嘅，佢就話呢、這個做一個演員第一步，聲係仲緊要過你個樣。 哦，即係聲會更 加深刻啲。因為咧，你講緊嗰啲咧，可能佢講緊係泛指所有嘅演出，因為咧特別喺舞台演出咧，樣唔係睇得咁清楚嘅。 係 係，咁當然佢唔係淨係嘅。咁事實上，就算係影像啊，即係拍低都係。如果你把聲靚咧，如果你個聲音演出做得好咧，係會贏好多嘅，係真嘅。 即係例如入邊句又係啦。阿鄭子誠個樣係點，大家心知啦。但係佢聲靚，真係又贏咗好多啦，俾佢。 咁鄭子誠就都係做翻喺收音機嗰陣好啲。嗱唔係喎，你呢個係反證喎。但鄭子誠喺電視你點你都唔覺得佢得喎，因為你睇住佢個樣啊嘛。 因為當然有子豪個角色啊，冇 卡。咁而家我哋就係講緊，明明個樣唔得，明明把聲靚，嗱唔係喎。我哋喺華人，你睇下啦，咁耐以嚟。以前啊，做呢、這個飘零燕做爷爷配音嗰、那個，你知唔知系边个？ 谭炳麟啊？ 唔系，梗唔系。其實平時一個成日做大天耳啊，我都唔記得佢叫咩葵嗰樣，我唔記得叫咩名嚇。即係總之配啊飘零燕爷爷，佢總之喺啲卡通片入邊，佢永遠都係配啲慈祥老人嘅。但係佢喺真人演出咧，永遠都係做大天耳嘅，做啲惡嘢嘅。 哦。 因為你真人演出咧，佢哋都會覺得樣行先。 是咪金雷啊？會唔會？ 我唔記得咗啦。你揾翻飘零燕可能揾得到嘅，爷爷。咁、 哦、 就做，即係佢自己都係比較個樣唔係好，即係佢個樣唔係慈祥嘅，一定係的確佢做戲係的確做壞人會適合啲。但係事實上佢配音，因為佢本身配音喎，有佢配音咧真係好靚嘅把聲。作為一個即係作為老人家，係一個好好人嘅老人家嘅聲音嚟嘅。 嗯。 咁呢件事冇影響到佢喺即係幕前演出，幕前佢依然係要只可以做一個大天演，從來都唔能夠做一個爺爺係即係慈祥嘅。咁明明佢配音上永遠都係做嗰啲慈祥爺爺㗎嘛。 同埋呢個肥妹我睇啊，我睇廣東話版㗎嘛，咁我都唔會受嗰個聲優影響㗎，我都。咁我都覺得個肥妹係做得好嘅喎。 哦，咁如果係咁講，你喺影像上都有呢個感覺咯。 啊 咁、但係佢的確，如果你睇埋日文版，你就會知道我講咩。 明白。 哇！佢直情簡直係用一把動畫入邊女主角嘅聲音去，但係佢係嗰個肥妹嘅軀殼，佢絕對係真係做到嗰件事啊！ 嗯、 即係我係女主角嚟㗎，不過我一瞓喺個肥妹個身度啊。係。你感覺到呢樣嘢？ 嗯。 你覺得佢唔係佢嚟㗎？你覺得係？ 哦，okay， 是啊，咁呢样嘢系我觉得好成功嘅咯，喺呢个演出上，哇，我全真系觉得真系冇得顶啊，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冇睇过，你真系要睇下。不过呢啲我谂系我哋从一个演出上嘅角度去睇啦，吓，即系哇，我真系觉得好犀利，吓， 嗯， 咁但系我唔知道大家平时睇戏有冇从呢个角度去谂过啊，即系其实佢点样演啊，点样演有几难啊，咁如果你有，你就知道会好睇，即系知道演得好啊。 系啊，你讲飘零燕嗰个爷爷真系，我冇记错，金雷啊， 金雷啊嘛，吓，哦，我记错啦，咁系我记错，冇个葵嚟嘅。 金雷系咪嗰阵时嗰啲粤语片明星嚟噶？ 好似唔系， 我又唔系， 我唔系记得。 唔知点解啫，即系总之你睇翻嗰时，即系70年代嗰时啲无线剧啦，好多时候个大天耳，系啦，就四四方方面嘅，系啦，即系都肥嘅。咁就成日做啲大天嘅，總之佢喺幕前演出做啲哇衰到極嘅人嘅，但係佢喺動畫配音上面永遠做啲好好嘅好 nice 嘅爺爺嘅。你冇印象咩？飄零燕入面嘅爺爺喎， 冇乜印象。 飄零燕啦，好似係咪連其實咪連阮布恩嗰一路嗰啲爺爺都係佢配嘅，好似係嘛？ 唔 知咯，冇乜太大印象啦，我就。 冇印象，即係總之以前你睇親嗰啲嗰啲温情動畫咧，都係都係佢配嘅嗰啲爺爺。 啲機有啲機械人動畫嗰啲司令都會配下。 係啊係啊係啊，總之係配好人嘅配音。你所以聽下佢把聲係幾好，你就知啊。咁但係佢個樣唔好啊嘛。咁所以就係話咧，喺華人裏邊咧，真係樣行先啲嘅，唔係即係意思電視嗰啲啊，即係你影得近嗰啲啊。但係如果你舞台演出就可能另一件事啦。舞台演出你就因為你睇唔真樣嘅。咁可能呢係的確聲音行先嘅係啱嘅。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今次呢個即係呢個肥妹演出係兩樣都有嘅，因為佢唔係好大年紀呀，始終。咁你都係後生女啫，肥肥咪肥，醜咪醜囉，你唔係覺得咁大分別嘅。係呀，就唔係好似你話嗰個咩咩話頭先話咩陽光姊妹圖係咪，佢將會做佢嘅大人版嗰、那個就個樣就真係好唔得㗎啦。 道边 直咩？但系嗰个好出名嘅喎，即系喺呢个入剧啊，或者喺啲戏入边咧，佢都好出名嘅。 哦，红到不得了佢啊！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话个样咁个样，我真系觉得唔得啊，唔好意思吓。咁但系佢好红嘅，咁即系话咧，即系一香港咧，系已经冇再有俾呢啲呢一种演员去发挥嘅机会。啲演员永远真系只可以做配角，仲要配到好配嘅配角。唔係做過主角啲 friend 嘅啦，係即係真係啲好下巴嘅角色嘅只可以。咁但係咧，日本啊，或者美國啊，即係仲要外國咧，其實咧仲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位嘅，即係佢係唔靚噶啦，即係甚至乎有機會做女主角嘅喎，咁你啲特務 Madam 嗰啲唔係咩？ 係啊， 有㗎，有機會肥婆都可以做女主角，咁啊搞笑嘅啫嘛，出嘢咪先，點解唔得啫？係咪先？ 佢嗰個演員仲可以去到咩位啊？全球第二高收入女星嘅某一两年，佢可以 边个啊？你讲 特务咩特？ 你 讲 特务咩特？ 我哋讲特务咩特啊？唔系日本嗰个。 好红 噶， 佢 系 好犀利噶。 好红，梗系红啦。嗱，咁你就算唔好话呢只啦，咁你 Ugly Betty 咧？ 系啊。 Ugly Betty 咁佢真系揾个唔系咁靓个做噶，咁就话嗰个咪好 Ugly， 咁我又觉得佢又其实又唔系真系好 Ugly 嘅，不过佢肯定唔系靓女嚟噶啦，咁就吓。咁你谂下啦，你去到香港版变咗边个做啊？ 香港啊， 即 系喂嗰时做过啦，无线 咩任盈盈啊？ 任盈盈唔系咩任盈盈啊？任盈盈系笑傲江湖嘅角色嚟噶，大佬你讲咩？ 系前 台康盈盈 啊？唔系，梗系唔系康盈盈咯？咪嗰时嗰个边鬼个啊？嗰个以前做乜鬼嘢话？咩女警啊？好似双妹乜咁嗰个叫咩啊？ 周慧琪啱唔啱？ 咩啊？ 关咏荷啊，你 想讲？关咏荷隔 篱 嗰个？ 隔 篱。阿滕丽明啊？ 阿滕丽明。 哦，吓、啊？ 滕丽明咪做过咯？ 吓、啊？咁佢好。 佢咪讲佢整晒箍晒牙，跟住戴个眼镜，咁又好似整咗个假鼻俾佢嘅，咁即系整到佢好似好样衰咁嘅，又系。 好似 系。咁跟住后屘我都唔记得出咩嚟嘅，总之都系讲翻工，唔系，其实佢唔系 Ugly Betty。個咩嚟嘅？但係佢個角色好明顯係 Green Betty 嚟嘅，佢係講個 office 嘅啫，咁但佢係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咁但佢條線佢好明顯係 Green Betty 嚟㗎啦。咁後屘就話佢唔知點整到變翻靚女咁嘅， 有啲印象 啊嘛，係咯，咁我唔記得咗出咩嚟啦。OK， 咁啊，咁即係話咧，你嚟到香港，你都必須要揾個其實係靚嘅嚇，即係個樣。OK 嘅最少吓，咁佢扮丑女，即系唔理黐啲嘢落去又咩都好啦吓，吓咩何傲仪嗰啲咁啦，系嘛，即系咁跟住后屘仲要咧，仲要必定佢要变翻靓嘅，即系你唔可以去 keep 住系呢个样，即系咧仲要讲咧，佢咁嘅样唔紧要噶，一样有人中意唔 work 嘅，系永远都唔 work 噶，同大家讲吓，即系你似乎喺香港咧系做唔到啊嗰个啊，我话 Jack Black 我成日赞嗰套咧，那个肥婆跳落去炸水，你话其实嗰系 Pepper 嚟噶嘛，系嘛？ 系啊，贵你负担得 嚟 啊！ 猪兜有情人， 猪兜有情人，你唔会话最尾个男主角发现呢个肥婆其实心底非常之善良，喺佢心目中佢梗系一个靓女嚟就得噶啦。其实现实上个肥婆佢唔介意嘛，你拍呢套嘢俾我睇啊！你拍呢套戏俾我睇，即系虽然套戏入边个肥婆都其实靓女扮，你都拍唔出啊！你最尾都要讲佢变翻瘦变翻靓，因为呢个就系中国人嘅价值观。 一套試過咁樣去。 唔係，佢係有 winner 嘅定義啊 ，winner 就係包括變靚變成功啊嘛，呢、這個肥媽成日講噶啦。 有一套佢試過咩愛情食物鏈，最後阿小兒係同阿陳志新呢個靚仔喺埋一齊 㗎。係嘛？哦，咁嗰套受唔受歡迎 一般。 啊、你睇啦，係嘛？ 我就難。 唔係呢套劇啊，我曾介紹過，係完全冇人睇啊。 你講咩愛情食物鏈？ 係啊，我介紹過，我呢套劇其實 O K 嘅，都冇人睇，冇人睇。你想唔想睇小兒做主角？我 O K 嘅，係 啊， 我 O K 嘅，但係啲人唔 O K 啊嘛。 嗯。 唔係小兒做戲喎，係做主角喎。 係。 冇問題啊。 你睇唔睇？所以咧，我都唔敢講啊！就呢套嘅咩飛翔咩天空的夜鷹啊， 天際的夜鷹。 我唔知啊，我驚大家睇完又問候我老母啊！哇，個肥妹咁樣衰，你話佢得嘅咁樣，我唔知道會唔會啫。即係大家試下用個雪亮嘅眼睛睇真啲，唔係可能呢套係日劇咧，大家會 O K 嘅。係。但如果大家將呢樣嘢變成你諗下喺度一度華語嘅嘢，你就唔接受噶。 嗯。 係啊。系啊，咁呢个就系咁啦。咁我就觉得，哇！即系其实华人而家喺戏剧系倒退啊，即系以前都有肥肥嘅， 系， 即系以前都有扎所谓丑角咁 keep 住有嘅，系咪啊？你真系丑嘅有啊，就系余慕莲啊、陈立品啊，咁你一路以前都有呢啲嘅吓， 系啊。 咁后屘就有啲叫做扮丑啦，即系例如吴君如啊、阮琼丹啦，系咪？ 系啊， 系咯。即其实你唔好让吴君如真系好丑喎，你唔好让阮琼丹真系好丑喎。 咁。 是 其实行出街靓过好多人喎，老细。 系。 系。真系喎。咁你都慢慢都唔得啦。慢慢而家呢可能呢啲咁嘅所谓丑角呢係真系讲啱啊，汤盈盈嗰啲顶㗎啦，而家係。係啊，嗰啲都顶緊呢啲角色㗎啦。咁所以边个咪走囉，上次阿牛屎妹咪走囉。 係啊。 佢话再唔走佢都系做呢啲㗎嘛，佢都话。佢都撇得咗系咁㗎嘛。是啊，咁係啊，係咁啊，事實上係咁喎。即係你其實呢同本來同一個 grey 嘅人，你升唔到去做女主角，你就會跌落去做呢啲角色㗎。 嗯。 係啊，咁但係其實呢啲角色唔係因為你本身係醜喎，係因為你紅唔到㗎喎。係 啊。 咁你嗰啲呢真係本來係唔係靚但係演技好嗰啲，你只可以做嗰啲再配角啲嗰啲所謂綠葉啊。 係啊。 係啊。即係你連主角陣入面嗰班叫做主角班 friend， suppose 唔係靚女嘅角色， suppose 唔係靚女，但係其實靚女做嘅呢個，你都做唔到你做啊！你去做後面嗰班啦，咁啊年紀輕輕啊，走去做阿媽阿師奶嗰啲咧，冇辦法。 嗯。 咁就係咁啊！你睇到係咁喎，事實上係。 咪就算以前啊，阿邊個佢後生佢扮老做呢個阿媽阿蘇杏泉啊，咁佢都叫做多有人認識啊！依家啲人直情都唔留意呢啲。 冇，而家根本邊有機會啫？呢啲嗱，你唔係你睇下內地啊？你睇下睇我哋介紹嗰套咩啊？嗰套大陸劇又叫咩？咩宮女啊？延禧。 延禧。 喂，你睇下後面班宮女都得嘅，大佬。 係啊。 你有冇見到有個鴨嘅？ 冇。 鴨極嗰個都唔係好鴨嘅 ，OK， 當然都有啲靚啲，啲冇咁靚，唔靚嗰都 OK 噶，大佬。 大佬，冇埋我睇佢。我嗰陣時睇《射雕英雄傳》嘅時候啊，最嚇親我係乜嘢咧？郭靖阿媽都揾個咁靚，有冇搞錯啊？ 郭靖阿媽慈禧都揾靚女做，大佬，所以成套冇你睇啲內嗰啲咁嘅古裝片，喂，點解個個都靚女嚟嘅？嗰阿婆嚟喎，明顯個點解揾個中女扮阿婆嘅？即係佢中女仲要係靚女嗰啲中女嚟嘅。哇咁正因為我嗰啲老角個樣靚過女主角喎，甚至我成日覺得 《狼爺榜》又係啊。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你嗰啲本來係做配角嗰班人有咩位置啊？ 係啊。 但係嗰班人其實可能係好演技㗎喎。 係啊。 咁嗰班人仲有咩位置啊？其實唔係好事㗎呢樣嘢。係 啊。 唔係，因為呢啲我就稱呼呢叫跌落嚟啊。 嗯。 即係靚女多的是，你爭取唔到女一啦。咁你咪做女二咯，女二都爭取唔到，咪女十冇冇啊，女十都做唔到，你咪做宮女咯。 系啊， 唔系点啊？咁但嗰啲其實本來都係嚟爭取做女一嘅喎。 嗯， 你明唔明 啊？ 嗱，咁呢件事以前啊，唔好咁離譜啊！你男一做唔到做男二 OK， 但係冇理由話連茄喱啡連個掃地看監哥，你原來本來都係嚟 in 做男一嗰、那個，不過 in 唔到你去做看監啦咁 唔係即係嗰時蒙面超人咧，你知唔知其實影月嗰、那個其實佢都係 in 做主角嘅原本。 嚇、 啊！哦，係，即係佢都係 in 做 black 嗰個主角，佢即係。即係唔成功，但係佢又爭取到做第二啊嘛，就做咗影月咯。 嗯， 咁即係話咧，如果你俾正而家咧，哦得，即係嗰個嚟做嚟 in 做 black 嗰啲角色嘛，做曬成套劇，即係其他演員啊，做埋啲三層官，做埋啲即係咁意思啊？咁咪成套戲都靚仔咯？咁啊係，咁但係你唔覺得好怪嘅咩？即係連平時變怪人嗰啲都靚仔，唔係人間睇嘅啫咁。是不是好事呢？当一套戏入面得靓仔同靓女的话，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或者啲观众觉得是的，咁咪好囉，咪成套戏都靓仔靓女，我哋唔係最鍾意嘅咩？嘩正啊，宫女都正咁。但你諗真啲喺成个戏剧上呢件事唔係好事嚟㗎喎，咁其他人做咩呢？咁如果呢个肥妹咁佢向住做一个成功嘅一配角去進發，咁如果你換咗香港，佢唔使入行添啦。 嗯， 係啊， 訓練班都唔俾你入啦，你咁嘅衰樣係咪？係 啊， 即訓練班個個都靚仔靚女啦，要係咪？ 係啊， 後補嗰個黎諾爾都叫做係啊後補嘅咋，黎諾爾當年都話要似陳百強嘅話，唔係似陳百強喎、啊，你聽真啲， 係 唔係叻喎？似陳百強啊，靚仔嗰個啊，即係嗰時嚇。 系、 哎，即话靓仔个张国荣嗰个啦，佢哋嗰时讲到吓，陈百强啊话似吓，咁先至可以后补喎，后补入去啫，哇，咁你点啊？咁你真系你呢个世界真系唔需要即系丑生嘅，唔需要即嗰啲人可能佢演技好好噶嘛， 系啊， 系咪先？咁你有时系需要有唔同嘅演员做唔同角色噶嘛？咁但系而家整就整唔系咯，即系咩都系靓仔同靓女，成套剧都系得靓仔同靓女。 有周星驰噶啦， 唔系啊，周星驰其实都唔系好样衰噶咋。 但系靓仔未人到佢，如果咁嘅靓审美标准啊。 喂，咁佢都入到，周星驰都入到，阿叻就难啲啦。 系咁就 系啦，系咪？唔系咁即系咁讲，其实有好多咧。即係我哋而家認識嘅出色嘅演員都唔使入去噶 啦。係。 周星馳未去到呢個地步，但係你其實仲有好多人噶嘛，好多做要片好多人噶嘛，咁嗰啲人唔使做啦，做黃一飛唔使做啦。 黎耀祥啊？ 黎耀祥唔使做啦。 係 啊。 阿志松。 唔係喎，你講得啱喎，黎耀祥唔係嗰啲入噶嘛，佢係唱歌入噶嘛。 哦，阿志松啊？ 志叔都 OK 噶個樣。志叔而家似老咗咁啊，要好生靚仔噶。 佢以前咩做劉德華隔離嗰個喎。 志叔後生靚仔噶，佢細粒啲啫。志叔唔兩歲，即係以前你最少見到訓練班係有靚仔有唔靚仔嘅，有靚女有唔靚女嘅，咁係咩角色都有嘅。 會掟翻玩。 唔係話即係一定係咁樣計嘅嚇。咁但係而家咧就好似佢個樣已經揀咗嚟啦。其實唔代表嗰個人有好嘅演出啊，或者咩㗎嘛，即係你只係演員係咪？你有好多，你需要好多角色嘅，總之唔可以就係話你揀曬一款咁樣，咁好悶囉件事，咁但係唔係好事㗎，唔係好事㗎，係、 但可能喺佢哋角度嚟講，就演技我俾你慢慢浸囉，樣冇得整囉，可能 演技浸多100年都唔會好嘅，如果佢好後生已經紅， 係。 你睇下，事實上而家香港就係咁嘅，嗰啲唱咗幾十年歌都唔識唱歌，做咗幾十年戲都唔識做戲嘅，咁但係因為佢做咗幾十年啦，佢而家演係阿姐阿哥咁啫嘛，冇嘢。你一就係見到咪就係咁咯，係 啊， 靠養出嚟嗰啲好多都冇唔長進嘅，講真啊，因為佢已經我已經紅啦，我使咩努力啫？ 嗯， 係咪好奇怪喎？佢又唔會跌翻落去嘅，即係你可能覺得扯咁人哋咪取代率又唔會嘅喎，係，其實因為而家已經去到一個咧，你中唔中意佢嘅時代啊？你中意佢咪得咯？你都唔係因為佢演技好或者佢歌藝好，因為你中意佢啫嘛，佢賣個人啫嘛。咁而家好奇怪咯，係咯，就係咁咯。咁我覺得唔好健康嘅。你喺演戲上啊，演劇上唔應該係咁。咁事實上係你就呢套戲就證明俾你睇啦，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難聽啲個死肥妹，你平時真係望都唔會望一眼。你睇個畫頭，你都唔會諗住嚟睇佢。佢畫頭都好醒，唔 sell 佢。 係 咁，但係點解我見佢哋出嚟做宣傳呢？佢一定諗明個肥妹嘅。咁、但係原來肥妹真係女主角嚟嘅。係啊，咁你咪即管睇下咯。啊，呢、這個好似推翻曬我哋以往嘅印象啊，就覺得即係 即係醜唔靚，唔好話醜啊，其實佢唔醜嘅，即係不唔靚肯定唔靚，唔做得女主角呢套戲刮咗佢兩巴。 嗯， 不過不過有時候由佢啲題外話冇，如果喺舞台嗰度表演咧，又可能係接受佢程度會大少少咯。 哦，咁當然啦。 咁當然係啦，如果唔係你唔會蝦頭有得做啊。 我有個朋友啊，年前到啦，十幾年前排過一個戲，嗰、那個有個肥妹演員咧，就係呢個肥妹咁嗰種款嚟嘅。佢有一場戲咧，個導演俾場 solo 嘅佢做，成七八分鐘嘅 solo， 佢一個人做曬啊。 嗯， 嗰場戲咧係成套戲嘅亮點嚟嘅。 嗯， 係啦， 唔出奇噶。唔係，咁你喺舞台上你咧，你會對蝦頭有懷疑咩？ 絕對冇懷疑、啊。 喂，佢嗰時出嚟係肥妹嚟㗎，佢而家減咗啦，嗰時肥妹嚟㗎。係 啊， 大佬，佢、 啊、 其實佢 exactly 咪就係做緊呢個肥妹嗰啲嘢咯，咪就係好開心啊，好、 啊、 吸引你㗎喎、啊。事實上係。係 啊， 佢係一個肥妹。 係啊，佢曾經都嗱，佢曾經都索過啦，個頭冇得改啊。大哥睇過有一套畫劇咧，佢有份做噶，叫《廢柴》啊。佢著住套比基尼咧 ，OK 嘅個身材。 你講下蝦頭？ 係蝦頭。 哦。 係啊。 咁個樣咧？個樣咧？ 個樣唔係係咁喎。 哦，都樣都係咁。嗱，但係因為喺舞台上面係唔計個樣嘅，除非你個樣真係特衰啊，即係你毀咗容咁咧，除非個樣係嘛。如果唔係咧，你正正常常人有眼耳口鼻，其實係 OK 嘅。咁你身形嘅意思呢唔係話靚與唔靚，即係你太肥咁你就可能做唔到一個苗條嘅角色啦，即係如果角色講明佢係瘦咁你做唔到啫，或者個角色你要扮一個學生妹咁就難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係中等身形，其實你係咩角色都演得嘅，睇你演技，咁你肥就可能你點都要配合到係一個肥嘅角色囉，即係變咗我覺得唯一嘅限制係咁啫，係啦，就唔會話你係咪女主角嘅，因為有權肥妹係女主角嘅， 系冇 错，就系呢套戏啊，就系咁啦。或者一啲舞台演出有权个女主角就是一个肥妹，可以噶，绝对可以。 系啊， 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就系大家个眼界其实系窄咗少少，一般观众。 系啊，主流嘅影视作品就系咁搞到。 主流影视作品主角一定系瘦，一定系瘦啊，仲要又要靓喎。咁呢个咪就变咗系限制咗大家嗰、那个即系、就是、观影嘅时候啊嗰、那个。嗰樣嘢囉，咁但係呢樣嘢你似乎喺其他國家嘅作品呢佢冇咁大嘅、那個限制，即係最初 Ugly Betty 係出到嚟係受歡迎，係咪呢個劇好出名全世界都係咪，咁但係你能唔能夠香港拍一套咁嘅嘢呢，咁可能呢你嗰個主角係男嘅都仲有機會，就係、是、好似係肥貓嗰啲，咁但係再肥貓嘅年代先可以㗎喎，而家做你都要搵郭晉安喎，係咪你花家姐都起碼要佘詩曼喎，我唔知啊，即係可能而家有何雁詩頂上啦，嗰類角色啊，即係嗰啲黐咗咁嗰啲角色咧，冇人有佢似嘅，冇人有佢咁似嘅，係 啊， 係所以啱啱做嗰個十公主黐咗咧，黐嗰段先做得最好噶嘛， 好正 嘅，係好正，佢竟然係黐咗線嗰陣靚啲喎，我發覺佢扮正常嗰陣唔好靚嘅，但係佢黐咗線，成日話個仔喺度，個仔喺度，哇，咦，佢竟然嗰黐咗線嗰個樣。喂，好似幾靚咁喎，係啊，即係你見佢成日咧定咗格咧影嗰幅相啊，賣廣告就係佢黐到一陣嗰個樣嚟嘅。 Oh. 我成日問呢個女邊個嚟㗎？點我睇咗成套劇我都唔見到個咁嘅女嘅？我都係諗唔通呢個何雁詩嚟，完全唔似何雁詩啊！同你講，係啊，係幾靚㗎嗰個樣，原來就係 short 咗一陣個樣。你真係冇諗過，你真係冇諗過，原來係有人 short 咗個樣靚過平時喎。系啊，竟然呢、這个就系何雁詩啊！大家留意啊，但下次有啲咩精神唔系好正常咧，你揾佢做啊！哇，我哋觉得佢犀利，直逼阿 Cody 啊啲演技，喺做唔正常嘅人嘅就，做正常嗰啲唔好揾佢喎。 O K， 系啊，即系嗰啲好怪嗰啲咧，你揾嘅，我一个掂啊，系啊，做精神失常嘅人做到即系咁咧，真系即系又真系又做到啊！你唔好嚟啊！唔知咪平时系咪都系拍下嘢咁啊，女啊？ 诶，呢啲唔知啊， 唔知啦，系啦，呢个人问题啦，系啦，系啦， 系。 O、okay, K， 好，咁呢个仲冇嘢补充，睇咯，系嘛？ 系啊， 冇咯，系咯， 冇。其实我哋咪都咁冇讲过，冇乜点过渡剧啊嘛。 我有开头讲咗嘅，我有。 讲即算介绍咗噶啦，系咪呢样嘢？ 因为你个大纲其实都系交换咗灵魂，跟住调翻 都系交换灵魂啦，系啦，后屘点交翻掂咁？ 个内心系点样？ 少 啲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同埋佢最尾都系可以全部人 friend 翻嘅吓。 系啦， 冇话佢话你咁样害我。 系 啦，你咁害我，我仲可以同你 friend 翻佢得嘅。咁就好强调呢种内心嘅美丽啊，呢啲咁嘅嘢嘅，系啊。即係內心美麗比外表更加重要啊！咁呢啲咁係係啦，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咁竟然係一套我冇諗過好睇嘅一套劇嚟嘅。 六集啫，其實好短嘅啫，六集嘅啫 得。係得六集嘅啫，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好易。 都唔長添嘅又係。 係嘛？ 係啊。 我諗係卅零分鐘嘅其實 係咯。第一集45分鐘，第二集就都係。 跟住嗰啲30分鐘。 唔係即係佢唔同長度嘅每集。 同長度嘅，因為你而家冇乜限制啊嘛，可以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又冇廣告賣，咁咪一集咁就集，系好，咁咪大家睇下咯，系咯，咁呢個清源果爺啊，同期啊，兩套嘢睇啦，咁啊都冇乜人識嘅呢個所謂靚女啊， 系 咁啊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做第二個啊濱邊美波咁之類嗰啲啦，好睇下點，好講完 ，OK， 好。